像是半变心态，把我的情来填满你的债，然而只觉得失败。拥有感情原来靠你分派，妥协就是共处边界，仿似小孩能明爱与不爱，无从知道。 Love me, baby, love me.